快跪。 002 call 总部，请回答。 002，你冇事啊嘛？ 恐龙头骨完整无缺，所有匪徒都俾佢消灭晒。 嗰个位置？ 我个位置喺太原区。 你都算大胆啦，杀死我咁多人，就凭你支玩具枪想杀我？靓仔，等你见识下乜嘢叫做枪。你仲有咩本事使出嚟啦？ 头骨的事，到目前为止我们暂时还没有什么线索，但是我们组织内部的 一级特务已经死得差不多了，所以在追查方面恐怕会有困难。 这恐龙头骨是我国的阴机国宝，无论如何要找回来。 是，总理，我一定尽全力把国宝找回来。 要尽快的。 是。小伟， 系 啲咩嚟噶？ 报告，呢摞旧文件全部超过10年噶啦，而家攞去销毁。 等等， 系。 点解会有特务嘅专用档案呢？ 佢嘅智商同身材都唔合标准，系后备特务嚟嘅。 唔系啊，佢系烈士嘅后代，政治成分好，绝对可靠。好，就派佢去啦。 你以为你匿喺度就揾你唔到吗？冇用噶，你啲咁出色嘅男人，无论喺边度，就好似叉中嘅萤火虫一样，咁鲜明，咁出众。你忧郁嘅眼神，唏嘘嘅须根，神乎其技嘅刀法，同埋嗰杯 dry martini， 都彻底咁将你出卖咗。不过你虽然系咁出色，始终行有行规。无论点，你都要找埋寻晚嗰条过夜数，叫计唔使俾钱啊！ 我仲估我哋嘅交往系建筑喺感情之上，估唔到原来都系一盘生意。 讲感情都要俾钱噶？ 明白嘅，有一早俾你啦，但系近排应食斋，冇乜人帮衬，不如咁啦，攞走猪肉翻去顶月数先，啊，粗糙地，唔该。 你好嘢，山水有相逢。 有兴趣的不如今晚再相逢啦。悭翻。 咩话？个猪肉佬唔肯俾钱，我帮你拖埋喐佢。 信啦，话到尾，佢始终都系一个独一无二、风度翩翩嘅猪肉佬。 你系追不逝， 阿七， 文西。我都希望你叫翻我全名达文西。 冇问题啊，文西。 多谢。 唔好客气啊，文西。 国家终有任务俾你啦。 系咩？ 终于都肯揾我啦咩？ 点啊，玫瑰，十年冇见都仲系咁靓。 我唔系十年前个玫瑰啊，佢喺上年过咗身啦。我系佢个女杜鹃。 嗯，咁大个女啦，嚟俾叔叔抱下先。嗯， 迟啲先啦，司令等咗你好耐啦。你入去先啦。 好，叔叔好快翻嚟啊。 好啊。 旧猪润攞去滚滚汤。 宝宝去啦！ 你太耐冇翻嚟啦，都唔记得有道玻璃门。 司令， 玲玲亲你嚟啦！ 系啦， 呢度唔准食烟噶。唔准带武器啊！ 哎，对唔住，作为一个刀客，刀不离身。 算啦，刀客， 等咗十年，我就以为国家竟然忘记咗。 点会咧？就算一张厕纸、一条底裤，都有佢本身嘅用处噶嘛。 呢个比喻真系一流，我已经做好准备接受任何工作。 好，有道是养兵千日，就用在一时。最近我哋发现咗世界上最大嘅暴露发射。但系个龙头就唔见咗，偷过嗰个人嘅身份咧，系相当嘅神秘。我哋净系知道佢用嘅系一支无坚不摧嘅金枪，同埋身上着一副刀枪不入嘅盔甲。呢个价值连城嘅国宝，我哋怀疑同香港嘅走私大王黎有为有关，所以我哋派队去调查。 咁有冇睇过侏罗公园啊？ 冇，侏罗纪就睇过。 啊，侏罗。暴龙究竟系鬼鬼祟祟走来走去嗰条，定还是啊嗰条？ 系啊嗰条。 咦，嗰条好冇人性，专追啲细蚊仔嚟咬。 唔会，肯定中国呢条唔会。我们特意找了十年前训练你的那个达文西做你的后勤。哎，文西， 司令系达文西。 文西，进行成点啊？文西， 我最近发明咗几样新嘢，相信可以帮到你。 电筒。 错，呢支唔系普通嘅电筒，呢支系唔使电芯嘅太阳能电筒，喺有光源嘅时候佢会着。 咁如果冇光， 绝对唔会着。 有冇可能冇光都着咧？ 问得好，熄灯。 系。 只要攞另外一支电筒出嚟照住佢，佢就会着噶啦。嗱，系咪啊？ 开灯。 系。 呢个发明几有创意啊！ 嗱，打睇嗰边个守卫，我就当系金枪人。呢张系超级间谍灯。是被人坐在这里长时间监视敌人用的。 我问你怕没？ 嗱，怕咧，是不是啊？ 这个发明都几劲，没错。 还有，我家研究紧集十种杀人武器于一身的超级武器霸王，若果俾我研究到咧，就 有乜嘢去到我办公室先再倾啊。 阿七，呢十年一直都系做猪肉佬啊。 应该话一个唏嘘嘅猪肉佬。 我何尝唔系一个坎坷嘅麻菜仔咧？好彩有份兼职喺中央精神病研究所做研究工作， 负责做啲咩？ 俾人研究。 不错。 玲玲亲，你要记住，恐龙图嗰一标注住我哋国家嘅尊严，绝对不容许落喺外国人嘅手上。追查过程中，你个身份要绝对保密。仲有金枪人嘅身份系极之神秘，而且心狠手辣，你随时会有生命危险。 零零七， 你仲有咩问题？ 可唔可以唔去？ 唔得，听日一早你就要出发，到咗香港之后就有人同你接头。 系， 仲有咩其他事？ 冇。 呢个系我私人赞助你嘅200蚊，好好地买翻件衫先去香港，唔好丢我哋国家嘅面。文西，去同我买杯奶茶，记得找钱啊。 系， 文西，司令，今次我要为国争光啊！得， 讲得好，好兄弟， 好兄弟，讲得好， 好。 你是不是疯了？找个宰猪的来找孔龙谷？ 他以前是个很好的特工。 好个屁！你以为我是傻子？他这么多年都没干了，现在连开枪都不知道会不会？ 哼，陈司令，你放心吧。我既然叫他去，那我心中对他有数。 你当然心里有数了。你怎么想，只有你自己知道。我认为，既然孔龙谷在沈阳被偷的，就应该由我们北方人管。 说来说去，你还是不相信我。 对，我就是不相信你。我已经派人去查人事，我一定要抓到偷孔龙谷的人。 既然这样，我们也不用多说了。送客，请吧。在世界上永远消失了。你现在马上去香港，把这份文件交给叫007的人，找个机会把他干掉。 Can I help you, sir? 係啊 ，Yes, well， 我經已 book 咗房。 請問貴姓咧 ？My name is 007。 Hi。 唔好意思啊，冇你個名喎。 咩話？有咁嘅事？請你查真啲。 哦，對唔住啊，你 book 嘅唔係麗晶酒店啊，你 book 嘅係麗晶大賓館。 老细，见你咁有型又戴帽又成咁样，呢间房收你70啦。每日12点前 check out 吓。喂，大副立体超体啊，过瘾啲嘅。 系咩？哦。 点啊？得唔得？ 得，不过呢味嘢我唔系好啱嘅。 咁你叫唔叫鸡啊？ 好啊，咩质素啊？ 有北菇有陀地，$85全套。 试下陀地啊。 好啊。 阿婶，你喺度做咩啊？ 我帮你除裤咯。 点解咁做咧？ 你要陀地啊嘛，我呢区起晒朵噶啦。 系你，点啊？冇俾人跟踪啊嘛？ 开饭啦，开饭啦，快啲嚟啊！食饭啦，食啊！ 香港靚女多啊，我睇你都好有愛心啊，你經常餵嘢俾啲狗食噶係嘛？誒，乜你中意畫畫嘅咩？ 係啊，你咧？ 我麻麻啫，我劏豬嘅。咩歌？ 李香蘭。 哦，張學友嗰首李香蘭。我認識，不過不太熟。李香琴我熟一點。 是嗎？我的名字就叫李香琴咯。 你叫李香琴？ 是啊，我叫李香琴。 你叫李香琴。那李香蘭的你媽媽？ 是啊，李香蘭真是我媽。 李香蘭是你媽。你吃不吃煙的？ 唔食， 出嚟啊！出嚟啊！你唔食烟，冇理由个烟头喺个皮下度，加上个柜门开严，好明显有第三个人匿埋喺里边啊！你行埋一边好危险啊！出嚟！ 你系咪食箭牌噶？ 喂，你点知噶？ 烟头系你自己抌嘅。 Oh shit！ 嚟，着翻对鞋啊！ 经过了周高劳顿，无可否认我是神经过敏了少少，但我可以大胆讲句，我绝对是一个优秀的特务嚟。 嗯，俾翻个拖喺我先。 今次我接受国家的任务，亦都系有备而嚟嘅。嗱，好似呢个 Model F40 咁样，表面上是一个大哥电话，但你睇到呢条有层白金属网膜，实际上佢系一个苏跑嚟。呢個係方便我哋出席一啲宴會場合，能夠神不知鬼不覺咁剃須。呢個 Model 911表面上係一個蘇跑，實際上佢係一個風筒嚟。 使唔使咁多風筒啊？ 風筒只係佢表面嘅掩飾，事實上佢係一個蘇跑嚟。問你死未？ 唔怪得知你咁靓仔啦， 又唔好咁讲。 如果你唔见咗风筒咧，唔知点算咧？嗬， 难我唔到，我并唔系浪得虚名。其实我着紧呢对鞋，都系一个风筒嚟。 你知啦，作為一個特務，儀表又幾咁緊要得嘅。哎呀，唔該，有冇兩粒筆芯電啊？啱冇電添真係。 冇。 算啦，有佢，遲啲先搞。 我真係好想知道你嗰咁優秀嘅間諜係用咩槍，可唔可以借我睇下？ 唔怕失禮講句，槍其實我唔係好在行，我嘅強項係飛刀。 飛刀。 冇錯，飛係小李飛刀嘅飛，刀係小李飛刀嘅刀。基本上 知噶啦，言归正传啦。身为一个间谍，点都应该对枪系有啲认识嘅。呢支 UFO 来福枪适合远距离追击，射程200米。呢种叫做224弹罐仔子弹，系我特别配制专用。 我中意呢个名。 357左轮密林，配备有爆破子弹添。 呢啲恐龙射唔射得死啊？ 咁就揾只试下先知啦。中國製 PPK 是國內間諜專用的，射程120米，缺點就是槍聲太大，但用這個滅聲器之後，殺人就可以無聲無息了。 這些滅聲器，不知道塞了什麼東西在裡面。 我想是棉花吧。 是棉花那麼貼的嗎？不知道廁紙行不行呢？ 你靚仔得嚟都幾抵死嘅， 睇唔到有嘢喺裏邊。都幾骨子喎，唔知呢支啱唔啱？原來我知得啱用，可唔可以俾我試下？ 好啊，你想點試啊？ 好大雨，等我閂閂窗先好。一開就到後射噶， 你唔早啲講。 血係咁飆，等等我。 哇！ 你做咩？ 我又試槍啊！ 又揦嘢咧！你試槍唔早同我講嘅，呢槍全名叫古惑的槍，向後射完再向前梅花間竹咁攆噶嘛。 你唔早講。 啲血係咁飆，你攞塊膠布黏住先啦，快啲。 仲喺度，但你放心啦，我快完成任务噶啦。 我要守住计划有变，去到黎有为屋企先至杀佢，咁就可以交我埋俾黎有为，而且绝对冇人怀疑系我哋做嘅。等多一日添啦。 吓？仲等多一日？ 问你成身血嘅？ 冇，我啱刷紧牙，流血啫。 你用啲咩牙刷？扫把嚟噶？ 点啊你？ 嗨，007。 司令喺个屎坑度都能够见到你，真系开心。 点啊？你两个下手成点啊？ 好，阿琴个人人品好，又冇乜架子，做朋友真系一流。阿琴，你系觉得我人点啫？ 你除咗靓仔之外，我冇咩好讲。 仲有嘅，迟啲你就知。 希望你哋两个早日完成任务。 系。 知道。 琴， 攞支槍先。 唔該。 唔好喐，等我幫你。 塊藥水膠布咧，留翻你自己用啦。我冇事，唔該。 聽我講，以後真係唔好立亂試槍。 我中意試槍啊，得唔得啊？ 伙計喺度，你哋呢度豆腐花又話最出名嘅， 係啊，臭噶噃，出名臭嘛。 咁唔該，可唔可以攞啲出名好食嘅過我咧？ 都係豆腐花， 唔係啩？ 係啊，你當佢臭豆腐咁食，觀感就會 fit 曬。 俾多炸嘅我。 好。 香港嘅商場真係包羅萬有嘅。 係。 而家槍商冇大礙啦， 皮外傷啫。 以後真係唔好立亂再試槍。 總之跟你學刀啦。 我教你又唔敢，但我講你聽，真正嘅刀法並唔係用手，你會用咩咧？係用到氣。所謂以氣如刀，當去到最高境界嘅時候，塵世間冇嘢係斬唔斷。嗱，你唔信攞把餐刀嚟試下。 誒，得啦。吃嘢啦！ 咁，我睇你个样唔系仲嬲紧我系咪？ 傻啦！我点会唔嬲你啊？我绝对嬲你啦！ 唔系啩？有几嬲啫？ 嬲到而家一枪打死你 啊！靓仔，影咩啊？ 唔好紧张，唔好紧张。你两个一睇我就知道系艺术家嚟噶啦。我街度揾紧啲有关爱情嘅题材，头先见到两个嘅神态咧，就知道系沐浴喺爱河嘅情侣啊，所以先情不自禁咁影咗落嚟。希望两位唔好介意。想我送俾你哋啊吓，呢张我 keep 啊，多谢两位。 咁点好意思啊？ 唔好客气，你要啊。 先生，呢套痰系你托噶？ 哦，系啊系啊，冇错。点咧？有咩问题咧？ 啊，冇，得个知字啫。 听你嘅口音，好似系湖南嚟噶喎。 系啊， 咁大家同乡啦。湖南边处啊？ 洞庭湖草头乡， 我又系噃。 咁巧，你系边条村噶？ 上阳村啦。 诶，啱啦，我哋几个都系喎。 哎呀， 真系他乡遇故知啦。 村口咧长期摆只狗喺度吠人噶嘛。 只狗咪我养噶咯，后屘仲无端端失咗踪添啊！原来俾人咧扑咗嚟食啊，啲骨头咧仲敢留恋抌喺村口度啊，真系冇阴功啊！我谂咁残忍嘅嘢唔会系你做噶系嘛？ 吓？唔系， 块面红晒嘅， 唔好红， 笑得咁尴尬噶？ 冇尴尬，唔尴尬。 我示意系你做噶喎。 好啊， 吓？真系唔系你？ 唔系， 真系唔系你做噶？ 唔系你， 系咪 你先？ 真系多谢。哎呀，唔好讲呢啲咁嘅嘢啦，一餐半餐你唔好咁客气啊，唔好咁客气啊。总之一句说话讲晒，我哋湖南人咧就唔衰得嘅，吓，总有一日。就能够衣锦还乡， 咁我都唔阻你哋。他朝有日再相逢嘅话，食早餐我请。再见。 我行住。不如咁啦，等埋我两个同乡过隔篱攞少少嘢，好快翻嚟，我哋周围行下。 多谢啦，我哋仲有啲事要办。 唔紧要，难得有机会同啲同乡聚旧，咪倾下偈咯。我都要去洗手间。 又得啫。 你都算幾靚仔啦喎！一睇啊，就知道你呢個老祖宗啦嚇。 点啊，仔仔？啊，嬲老豆啊？次次都系你玩老豆，老豆同你玩一次都唔得。好啦，老豆同你买炮公啦。 真嘅？ 哎呀，梁小姐又玩我，哎呀！ 叫咗你唔好嘈噶啦！ 翻嚟。 初头谂住自己唔使喐手，可以借刀杀人，点知计划失败咗。 你冇收到我嘅命令咩？几时轮到你自把自为啊？ 我知道，但系我真系好想知道007究竟系个咩人。 收声！你以咩身份问我啊？佢系咩人关你咩事？记住，你阿妈系汉奸，你老豆系走狗，你阿爷系卖国贼，你就系汉奸、走狗、卖国贼。呢样嘢系天生噶，冇得改变嘅。当年冇我收留你，你早就陪埋佢哋去打靶。你条命系我嘅，我叫你做乜你就照做，清唔清楚？阿琴，我知道你个人有时心肠实在太软啦。你知唔知007系个咩人嚟嘅？系衣冠禽兽。佢以前无恶不作。专强奸大肚婆，非礼细路女。 你睇下啲细路女几咁细个，呢啲大肚婆嘅肚几咁大个，全部系俾佢糟蹋嘅。你呢次唔净止系为我，直情系为民除害，仲有咩问题？ 冇啦。 好，咁听日照原定计划喺黎有为屋企落手。 知道。 冇嘢嘛你？ 咩事啊？ 冇，我见你闩埋道门喺度咁耐，我敲极门又冇人应，先斗胆撞门入嚟睇下啫。咦？冲紧凉啊？ 系，我冇事，唔该闩翻道门。 啊！真系估唔到今日会发生件咁嘅事。 我系叫你翻出去，然后同我闩翻道门。 Oh yes, well, I'm sorry。 出去啊！你想点啊？ 做唔做啊？ 做咩啊？ 做白金。 做咩白金啊？ 德仔老豆。 边个德仔老豆啊？ 今日喺商场无辜个死难者。 做白金。 攞去报馆交俾阿德仔屋企得唔得咧？ 得啩？ 串尾有无名氏，好定用有心人好啊？ 是但啦。 大家萍水相逢又唔系咁熟，做住五嚿水表下心意啦，好嘛？ 你话事啊？ 我讲五嚿水，你帮我出埋啦，好嘛？ 你唔系嘛？ 我完成者呢个任务，有五嚿水奖金，到时还俾你啊！ 吓， 得噶啦，白金嘅嘢唔会走你噶。 哦。 高純度的債務，你哋要派人24小時蹲守。 呢個賴有為專門走私國寶，恐龍頭骨嘅失蹤九成同佢有關，叉住腰呢個就係佢啦。陣間你見機行事，仲有咩問題？ 有。其實李香蘭係咪真係零售黨？因為據我所知，佢係一個漢奸嚟。對唔住，當我冇問過。 時間差唔多，落車。 阿琴，如果今晚能夠完成任務嘅話，我就走噶啦。所以睇下你中意啲咩，我送俾你。 唔使啦。 要嘅。 白玫瑰啊。 You are very romantic。 或者我送俾你咧。 Very romantic。如果今晚仲有時間嘅話，不如我哋去香港嘅卡拉 OK 度觀摩一下。 你入面，我会同你保持联络。 唔讲你唔知，我唱起歌上嚟，把声同阿学友把声一模一样。嗱，呢个喉骨又会上下咁挫。 呢条后门锁匙，快啲啦，冇时间。 我唱歌你听，就唱你老母李香兰。 我话俾你听，我系逼不得已先同你企埋一齐。你唔好再喺我面前提李香兰，唔好再喺我面前唱歌，唔想再听到你度乱音啦。 你呢种外人分明嘅性格，我真系好欣赏。呢条锁匙我唔需要嘅，喺我脚底下呢个夹并唔系普通嘅夹，而系夹中之神，简称夹神。佢可以将我安全又潇洒咁样输送去赖有为屋企里头。夹神，你入嚟做咩啊？你想点啊？ 你问我想点，我问你想点啊 ？Oh shit， 未教角度，所以直上直落咁解嘅啫。 道门开咗噶啦，入去啦。 即系我咧就唔系浪得虚名嘅。 抹咗啲血先讲。 好啊，由得啫。睇嚟个 gap 系摆错咗少少位，移翻正佢冇事。 喂，你唔好嘥我时间得唔得啊？ 得嘅咧，俾多次机会我。Dry Martini， 唔該。望咩啫？攞個杯嚟啦，望。你曬跑啊！你呢啲望啊真。 點啊七？入邊咩環境啊？ 好凶险，呢度啲宾客啊，个个都凶神恶煞嘅，但系又好好相遇，真系讲你都唔信。 先生，你咧？ 我自己嚟啦，唔该。 黎生，电话。 喂。 发现目标。 啊，小心听住啊，嗰啲骨头咧，你要 听住啦。我讲多一次，嗰啲猪骨咧要出水佢。去咗啲肥膏先，然后啲花胶就将佢熬成个钟头。 咁你几时翻嚟饮汤啫？ 得啦，呢啲嘢你唔好烦我啦，我老婆仲喺入边噶。 我教你打边堂法，边堂还是个人技术，连过两关一射入网啦。 阿七，点啊？听到啲乜嘢？ 初步相信一叫白必图嘅偷咗个恐龙骨，跟住仲用佢嘅个人技术连过两关，然后一射入网。但系呢度个信号好微弱，加我谂住可唔可以喺呢度掘条隧道入去个梳化椅底度听下佢讲咩？ 阿七，冇咁多废话，快啲行去另外一个接收得好啲嘅地方。 行来行去，电波都仲系干扰住，硬系听唔清楚赖有为喺里边讲紧咩。 阿七，你试行去一笪冇咁多人嘅地方。 我前边有个钢琴位，冇乜人。 你行过去试下。 好啊。 都仲系收唔清楚噶。 咪两头喐啦，坐定得噶啦，啱晒。 一个人坐喺度，真系觉得有多少尴尬。 你唔系好中意唱歌嘅咩？咪唱只歌咯。 都好。 得唔得？ 麻麻地啊。 系咁，依俾啲意见啦。 真音争啲。 你简直系出类拔萃。 使得出呢招移形换影嘅功夫，睇嚟你都并非等闲之辈。 唔怕坦白同你讲，其实我喺呢度等紧一个好重要嘅人，我谂呢个人你都识嘅。 对唔住，无可奉告。 我从来唔勉强人嘅，不过有样嘢我好想话俾你听，我真系好欣赏你。 中咗枪你仲咁行得嘅？ 好在有避弹衣，不过最衰冇避弹裤。俾你嘅。 做咩啊？你边度攞噶？ 正话临走见到贼，呢啲唔系度度有嘅，算你好彩啫。 真啊，黐线噶！ 你点知噶？好多人都系咁讲。不过金枪人嘅杀手仲喺里边，我哋快啲开车先讲。快啲！ 啊啊！乜嚟噶？ 冇有啊！有我喺度啦，顶啲嚟啊！ 不如再嚟坐低啦，等我嚟。 沙布、棉花、 搞錢任務啊！ 有。揾唔到教剪啊！ 唔使啊！粒子彈射中我大髀骨，壓住我條大動脈，崩住條三叉神經線。而家左邊腦開始缺氧麻痹，右半身開始癱瘓。一定要劏開個傷口，攞翻粒子彈出嚟先得。等我嚟。呢把刀係當年嘅鑄劍天王乾將莫邪嘅御用菜刀，用天山寒鐵所鑄成，淨重749斤，有16.204盎司，普通人唔係咁易攞得起。呢口考功夫，因為要避開所有神經線同埋血管，幫我抹開個傷口嘅。 嚇！ 頂唔住啊！ 頂得住。 見唔見粒子彈啊？ 黑色嗰嚿？ 唔係，黑色嗰個孖筋嚟嘅啫，冇鬼彩嘅，上少少。 白色嘅。 係啊，白色嗰度就係骨，隔離銀色嗰粒就係子彈。 我睇到啦，攝得好入喎。 幫我鑿佢出嚟。 鑿？ 鑿。 就咁鑿？ 唔係點鑿啊？ 你唔使麻醉㗎？ 要。撳鑿柄打佢。 你唔入咗帶嘛？ 冇，呢招叫轉移視線，分心大法。 呢招分明叫老漢推車，你唔好當我唔識嘢喎。 我係講緊我呢個方法，係古代神醫華佗所用嘅麻醉大法。古時有關雲長全神貫注竹杖杞刮骨療毒，今日有我007聚精會神睇鹹帶鑿骨攞彈頭，開始。遲啲先睇啊。 哦。啲骨头同子弹太近啦，隔篱仲有得神经线，好痛啊！你忍下。 吓人都有。做咩停晒手？哦，我专登将全身血扯埋一齐，集中喺一碌，以免佢失血过多嘅啫。唔好理埋啲无谓嘢，继续啊！ 佢遮住我视线啊，你拨开佢啊！ Yeah，come on，大力啲，大力啲！ 做咩啊？太大力啊！ 我唔系同你讲啊，我同个黑人讲嘅啫。 Sorry，咁多血嘅， 好冇？你凿断咗条血管啫。 咁点啊？你继续摊咸带啦吓。顶得住嘛？ 同我倾下偈，问下我嘢，总之唔好俾我瞓着，唔系瞓着咗，我已经唔会再醒。 你叫咩名啊？ 我叫007，可以问啲深啲嘅。 深啲啊？有个农场，鸡嘅数目就系鸭嘅四倍，咁咧鸭咧就比猪少9隻，咁鸭加埋猪啊，总和就系67。咁使问成个农场啲动物加埋有几多只脚啊？ 都系等我问你啊！ 你问啦。 嗰幅画里边一男一女系边个嚟嘅？ 我爸爸妈妈。 点解唔见样嘅？ 细细个就死咗啦，冇咩印象。 哦，我唔 sorry。原来大家都系孤儿，唔怪得咁好倾。我求你，唔该晒你啊！ 唔好客气，你顶住唔好死啊！ 可唔可以息息冷气？有啲冻。 講消毒止血，呢招真係萬事萬靈。UFO 長距離來福槍一定還在外面的車上，其實是你開槍打我，是吧？要殺我做什麼？救我？金槍人同你究竟咩關係？ 你唔使問，我咩都唔會講。身為一個間諜，既然殺你唔到嘅，結果只要得一個。嚟 啊！好啊！咁近都射唔中。槍法掙扎，冇辦法。打打殺殺，唔好煩我。我睇下鹹蛋好過。當我冇見過你。 咗嘅， 你终于都讲出真相了咩？你真人秀嗰张相咁多嘅，做汉奸揾唔到食啊？唔系啊嘛？ 小姐，有冇药水胶布啊？ 睇你个样子，真系好鬼死可爱。难怪我哋陈司令都死喺你手上啦！ 我想见呢件你总司令，麻烦你带带路咧。 你知唔知道？原来阿琴出卖咗国家。 唔知。 国家咁信任佢，佢竟然系边个打伤你嘅？ 我谂系金枪人做。 咁阿琴呢？阿琴去咗边度？ 我唔知，佢失咗踪。 哎呀，真是色，敌人也太狡猾了，居然可以无孔不入。哎，你的伤口现在怎么样了啊？ 应该都没有问题。 什么没有问题？你还在流血嘛？哎，你赶快牵了他，跟着你就去医院看医生啊，疗伤要紧。小伟， 是， 马上送他去医院。 是。啊， 其他你就暂时不用担心了。 那边， 呢个时候打靶都有嘅，诶，运到行， 唔使到啦。啊， 喂， 都几重手喎。 喂，做咩事？做咩事啊？ 冇嘢，冇嘢。 冇嘢，你都講得出口嘅。喂，而家我有嘢喎。 喂，咪喐啊！ 我哋有咩講清楚喎？ 得噶啦。 007親自簽字承認，走私販賣國寶，罪無可恕，無需審判，即時槍決。 抓佢！ 納米哲斯蘭，我冤枉啊！ 納米哲斯蘭，我冤枉噶，我根本就冇偷睇到國防機密。你哋做人要有啲良知先得噶，係人哋知道我猛噶嘛？你哋居然屈一個盲人話佢偷睇國防機密咁離譜，係屌！ 各位手足，我同阿陳局長都好熟噶，間唔中係飲下茶添噶。 咪住啊！咪住啊！ 咪住啊！ 我老豆就係陳局長，你殺我，我叫佢殺翻你噶。 葉薇， 哥哥。 将货柜送去边境货运站，米家喺嗰边接应。 系，开车。 你嘅买家已经死咗啦，恐龙头怪亦都唔使麻烦你，我哋会自己搵翻沈阳，正正地束手就擒，否则格杀勿论。 咁出人，我哋连你嘅得力手下都已经捉埋，你快啲投降吧啦！ 问都唔问，讲都唔讲，你系噬我？好，你噬我啊嘛，噬佢！你做初一，我做十五，好，我同你哋合作。我知佢喺边，跟我嚟啊！ 被打一刀射死你！ 啊！ 昨晚煮公仔面做宵夜，用咗你啲石油气，冇通知你，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吓！ 玩波啦，波都打波你啊！今晚我轮到你啦， 咪到我留住得噶。 算你个聋嘢噶啦！ 一早睇穿你又唔早讲。 零零七， 阿七，你冇事啊？ 得啦，我冇事。啲对白唔好咁泥牌啊，唔该。 你咪拉咗去打靶嘅咩？ 讲起火都嚟添啊！你累我唔见咗一嚿水。正下梁歪，你估唔到你个手下仲贪过你，亏你仲有面企喺中党爱国四个字之前。总之中国一日有你呢个大魔头，啲老百姓都唔会有好日子过。我今日一定要做瓜你。 你两个废柴， 废柴！我废咗新精灵，集合十种杀人武器于一身嘅超级武器霸王，产品编号攞你命三千，经已研究成功咗啦。阿七，企埋边。远啲，再远啲， 系咩？我真系想结识下， 攞你命三千！西马道、单车链、火药、硫酸、毒药、手枪、手榴弹、三角锉，每样都系独当一面嘅，家下集合埋一齐，问你死未？ 你呢个痴缠佬都系早死早着， 起咪住！文仔， 阿七靠你啦！ 既然系咁，冇办法啦，我唯有单刀赴会。 猪肉刀。 你这把什么刀？ 猪肉刀，专斩畜生。做生意住啦，个零钟头之后再嚟过。 你得唔得啊？睇你咪顶多三分钟猪肉咯。 三个钟未必得啦。 七啊，不如翻屋企先搞啊。 费事两头行啦，况且呢度环境好啲。去去。 阿七，呢次大镬啦！我哋嘅间谍卫星喺外太空失咗踪啊！呢次关系到国家安危，十亿人民嘅生死。而且我扎咗职，你都唔想我咩镬噶？帮帮手，快啲翻嚟啦！ 家下搞紧儿女私情，国家大事都湿碎嘢借命先啦，文西。 哎呀，我讲过好多次啦，